在你最美时，请让我遇见你，于是别伤你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叶的叶。我弟呢8岁，我有一次哄他睡觉，就轻轻的拍他的背嘛，带过小朋友的都知道的。结果呢，就这么拍了一下子，他转过来跟我奶声奶气的说：“ 别打我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明天再给你打吧。”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

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，一生中最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，感激天生这个我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叶婉的叶。最近老妈呢经常生气，我每次回家呢都会先在门口喊一声妈，我回来了。如果听到说乖女儿回来啦，那我就进去。如果听到老妈说你还知道回来啊，我当然就扭头就跑啦，要飞快的跑，因为去哪里都比家里安全，你说对不对？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赞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。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，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。然而无聊事干，不敢打搅对方。要是你愿意，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